一天颗粒未尽的我随身只带了三块面包，却都被雨水打湿了，一块还掉在了地上沾到了泥，我却只能安慰自己说就当它是巧克力酱吧，然后就着雨水狠狠地咽下，裹着雨披在雨中盼着天亮。说实话我后悔过，但是回头看看归去的路却是那么的漫长，所以我没有了退路，我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坚持下去。当毫无选择的时候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了，就是勇敢走下去。不管一天经历了多少苦痛，明天的太阳依旧会升起，因为太阳可不会在乎你。猜猜徒步的时候听什么歌曲最有力气？是电视剧《亮剑》主题曲《中国金魂》。这样不管一天受了多少苦痛，天亮时我都会口念着那句从来是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一步一步向着东方升起的太阳走去，一路向东，因为疯狂过才叫年轻过。就像那首歌唱的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，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。七天后，我把近30斤的背包重重地抛在北戴河的沙滩之上，张开双臂拥抱欢迎我的海风。傍晚坐在沙滩上，一个人喝着酒，回味这一路的酸甜苦辣，耳旁却灌满了街边 KTV 的喧闹声，都是老歌，唱得跑调了。我听到了一首刘欢的《从头再来》，猜猜我想起了什么？不是那个话都没说过几句就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倒霉初恋，不是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少年壮志，我只是想起了曾经的路，我在想父亲，他人生的路要比我苦得多吧。生在3年自然灾害，长在文革动乱，工作多年后又遇上国企改革，失业在家，多少年风风雨雨的打拼终于把我拉扯大，而他却早早的与世长辞。我想不明白，这不公平，无数人告诉我这就是命，可我不明白命到底是什么。生命的存在与消失仅仅在一口叹息之间，那生命的价值又何在？难道真是自私的基因里说的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复制基因？即使这是正确的，我也宁愿不相信，我宁愿自欺欺人，因为这太残酷了。黑暗的日子里，一个人生活，一个人学习，自己陪伴自己，自己安慰自己，自己和自己笑，自己伴自己哭，对着镜子告诉自己都会过去，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强笑，嘴里还骂着自己。那些日子是我再也不想回首的走过的路。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回忆，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，今夜重又走进风雨。我不能随波浮沉，为了那挚爱的亲人，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为了那些期待眼神。我随着歌曲低声唱着，紧闭双眼，脑海中浮现记忆中的小时候，父亲一个人在雨夜走出家门为生计奔波的背影。我捂着脸像小时候一样哭得像个泪人。看成败人生豪迈，大不了从头再来，大不了从头再来，这是多么无奈心酸却又充满力量的一句话。因为除了坚持，你真的别无选择了。走过的路 终究过去了。闯过的风雨已经闯过，因为明天的太阳不会因为泪水就隐藏，恰恰相反，泪水洗过的天空将会更加晴朗。给自己两个嘴巴，打得清醒。我端起这杯苦酒，对生活说不够，在需要心的地方请放上一块石头。我念着顾城的诗，经杯中之物轻而尽矣，从头再来，我已找到我的那片海。看着夕阳，我想起了斯卡保罗集市，我想起了乞力马扎罗的雪，我想起了富士山的樱花，我想起了兰波，我想起了仓央嘉措，我想起了松满树，我想起了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，我想起了二十余年如一梦，此身虽在堪尽，我想起了太多太多。坐在沙滩上，吹着海风，看着夕阳，喝着酒，思绪万千，生命的美好或许不过如此吧。我想起了查理·周别林的那首诗，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，我不再沉溺于过去，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，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，如今我活在此时此地，如此日复一日，这就叫完美。如果可以，我真的希望可以一个人走到天涯海角，向那无底的海洋扔块石头，然后坐在神圣的高山之上，狂歌痛饮，仰天大笑，一路向东，走向那太阳升起的地方。我只愿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。 曾经毁了我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想你想他，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渴望着，也哭也笑的平凡着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温暖整个世界，从来没得到答案。我不过想你想他，像那野草野花，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。 时间不愿如此这般，明天已在眼前，曾吹过的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.2 兆赫 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 FM98.2 兆赫 AM927 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骑单车，草绿了； 夏天晒太阳，花开了； 秋天牵着手，叶子黄了； 冬天挑灯夜读，操场白茫茫的。 四季更替，真情不变； 时光荏苒，无怨无悔。 982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晚安工商，我的声音，你的故事。我是主播李周，今天将为大家带来的散文是来自老舍的《煮的梦》。第一次读完这篇文章，也让我回想起在拉萨旅店每一个清晨伴随的清澈鸟鸣。或许每一个地方都会拥有一些让人难忘的回忆吧。好，接下来开始今天的文章。在北平与青岛住家的时候，我永远都没有想到过将来我要住到什么地方去。在乐园里的人或者不会梦想另辟乐园吧。在抗战中，在重庆与他的郊区住了6年，这6年的酷暑重屋和房屋的不像房屋，使我会做梦了。我梦想着抗战胜利后我应该去的地方，不管我的梦想是否能成为现实，说出来总是好玩的。春天我将要住在杭州，20年前我到过杭州，只住了几天。那是旧历的2月初，在西湖上我看见了嫩柳与菜花，碧浪与翠竹。山上的光景如何没有看到，3、4月的樱花山水如何也无曾晓得，但是有我看到的那点春光，已经可以断定杭州的春天必定会叫人整天生活在诗与图画中的。所以春天我的家应当是在杭州。夏天我想青城山应当是最理想的地方吧。在那里我虽然只住过10天，可是它的幽静已经拴住了我的心灵。在我所看见的山水中，只有这里 没有使我失望。它并没有什么奇峰或巨瀑，也没有多少古寺与圣迹，可是它那一片绿色已经足使我感到这应该是仙人所住的地方了。到处都是绿，而且都是像嫩柳那么淡，竹叶那么亮，蕉叶那么润，目之所及，那片淡而光润的绿色都在轻轻地颤动，仿佛要流入空中与心中似的。这个绿色会像音乐似的涤清了心中的万虑。山中有水，有茶，还有酒，早晚即使在暑天也需穿起毛衣，我想在这里住一夏天，必能写出一部10万到20万的小说。假若青城去不成，求其次者才提到青岛。我在青岛住过3年，很喜爱它，不过春夏之交它有雾，虽然不很热，可是相当的湿闷。再说一到夏天，游人来的很多，失去了海滨上的清静，美而不静便至少失去了一半的美。秋天游人都走开，这地方反倒可爱些。不过秋天一定要住北平。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，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，北平之秋便是天堂。论天气，不冷不热；论吃食，苹果、梨、柿、枣、葡萄都每样有若干种。至于北平特产的小白梨与大白海棠，恐怕就是乐园中的禁果吧，连亚当和夏娃看见了也必定滴下口水来。果子而外，羊肉正肥，高粱红的螃蟹刚好下市，而良乡的栗子也香闻十里。论花草，菊花种类之多，花市之奇，可以甲天下。西山有红叶可见，北海可以划船，虽然荷花已残，荷叶可还有一片清香。衣食住行在北平的秋天是没有一项不使人满意的，即使没有余钱买菊吃蟹，1两毛钱还可以抱2两羊肉，弄一小壶佛手鹿啊。冬天我还没有打好主意，香港很暖和，适于我这个贫血怕冷的人去住，但是羊味太重，我不高兴去。广州我没有到过，无从判断，成都或者相当的合适，虽然并不怎样暖和，可是为了水仙、素心腊梅、各色的茶花与红梅绿梅，仿佛就受一点寒冷也颇值得去了。昆明的花也很多，而且天气比成都好，可是旧书铺与精美而便宜的小吃食远不及成都那么多。专看花而没有书读似乎也差点事。好吧，就暂时这么规定，冬天不住成都便住昆明吧。在抗战中我没能发了国难财，我想抗战结束以后我必定能阔起来。唯一的原因是我在这里说梦，既然阔起来，我就能在杭州、青城山、成都、北山都盖起一所中式的小三合房，自己住3间，其余的留给友人们住。房后都有起码是2亩大的一个花园，种满了花草，住客有随便折花的便毫不客气地赶出去。青岛与昆明也各建小房一所，作为候补住宅。各处的小宅不管是什么材料盖成的，一律叫做不会草堂。在抗战中开会开够了，所以永远不会。那时候飞机一定很方便，我想四季搬家也许不至于受多大苦处的。

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，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，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，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，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。 新鲜音乐，新鲜视听，音乐不断，好歌不断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新视听，我是主播卢雅尼。声高而不思，音低而不浊，快而不乱，慢而不散，如清泉入口，如流水击石，如微风拂叶，如纸绕青丝，不才像一位隐士高人，不惹凡尘，忘却纷扰，只以温柔到骨子里的清雅天籁，将故事娓娓道来，将人心治愈。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物是人非也好，人去楼空也罢，人生春秋数十载，有些事总要有人去记住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不才的射穿。 我心过草木炎凉，山高水远，岁月如长廊，这花边轻声秋风夜雨，醉意怀乡。 含笑相思累人言，曾怕痴嗔费流言，而今敛口学西言，旋律悠长缠绵，悲而不哀，淡似无味，细嚼回香，长长水袖漫过，累累时光尽头，再不相见，再不言。接下来请欣赏今天的第二首歌《夕颜》。心在西，伤心在东，此出彼没，永不相见，是曹植笔下的面有意境之素，别有深伤之阔，还是杜甫诗中的人生不相见，动如身与伤，亦或如不才所唱，君归未归，不忍看陈朽列张。最后一首歌来自不才的深伤。 到动如身上，雨天空枕岁月久长，鬓如霜，痴痴念雨中红花，盼几个寒来暑往，我愿年岁将过往旧伤，东残夏 上捧我归来魂兮徘徊和细说 一生诗意千寻瀑，不问人间四月天。期待九天仙子不才，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治愈良药。我们下期再见。 每颗年轻的心，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新鲜音乐，新鲜视听，音乐不断，好歌不断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陆武琪。说到港式风情，想必大家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情节。从小就泡在一堆港剧中长大的我亦是如此。粤语的构词法很奇妙，明明不着痕迹，却又入骨三分，像是数九寒天默默等待歇脚的老友，没有手捧鲜花，也没有昂贵的钻戒，只是怀揣着一杯反复烫热的奶茶，在刺骨的寒风中目光坚定地站着，只想在最冷的冬夜，当你冒着一身的寒意经过时，亲手递给你。此事无关风月，无关想念，但仔细想来，风是你，月是你，奶茶的温度是你，原来每分每秒的心跳都是你。千回百转是情深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三首歌曲正是这样深情而美好的存在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，唱腔中深深浅浅诉说的正是这样一份想念与苦涩。杨千嬅的声音有种很香港的感觉，慵懒真挚，有着一种不可或缺的或缺，不可或缺的苍白，甚至不可或缺的顽固悲情的味道。贺着林夕的词如同长长短短弯弯直直的剑，非要刺穿你心脏的每个角落。原来我非不快乐，只我一人未发觉。如能忘记渴望，岁月长，衣衫薄。一首来自杨千嬅的《再见二丁目》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 个俗气至顶的人，见山是山，见海是海，见花便是花，唯独见到了你。从此云海开始翻涌，江潮开始澎湃，昆虫的小须挠着全世界的痒。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地，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。伊森的约定像一个深情男人的承诺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来，请你千万千万要等我。如此这般缓缓诉说着自己的柔情，一首由陈奕迅翻唱的《约定》送给大家。愿有人不怕天黑不怕鬼，最怕却是你皱眉。 就算你壮阔胸膛， 色天气，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。 有时候，如果挽留不了一个人的话，还不如大大方方说声再见呢。你看，如果我能与你干了这杯酒，抱个拳，互道珍重，然后干干脆脆地说声再见，想想都是件很酷的事情呢。可我偏偏没有这么洒脱，仍然想把惦念给你，心碎给你，跋涉给你，等待给你，家给你，一腔孤勇和余生的60年全都给你，只是现在你都不需要了吧。我也知道从前说好的以枕共老，地久天荒，现在都不作数了。可是请你不要慌张，我现在的唯一夙愿只是想你安好。一首来自李克勤的《合久必婚》送给大家。那些曾经占据我整个世界的人啊，纵此生不再相见，安好为愿。千千结，希望这些藏在港式风情中千回百转的情深，能在这样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夜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动。我是主播陆武奇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